那同学问题越来越踊跃，是好现象，因为没有问题就是有问题，那现在有问题就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那刚刚我们大概已经把整个行为不行为义务的执行的部分哦，大概已经做了一个快的浏览哦。那这里呢，我们就先看几个题目好了。我们先看到上一次我们还没有看完的部分，在讲义100页以下有一个这个设计上，就等于设计出来的题目了哦。有三个喊的这个问题，就是某甲有一块地，对不对？然后呢，后面它上面被堆一些废弃物，它堆这些废弃物之后呢，那进一步就是说，那行政机关说啊，第一个喊给他说你要把这废弃物清掉，第二个喊是说呢，你一定要做，不然的话就怎么样怎么样。第三个喊是要他缴钱的，好，就有三个喊。那这三个喊呢，这个反正某甲他都不缴，都理都不理就对了。后来就把这块地呢，就移转给他的儿子呢，这个某乙，那并且告诉主管机关说呢，请求他停止执行。那不过主管机关还是要求呢，这个某甲必须要缴纳预估的这个清除费用，并且呢，命委托这个丙公司呢进行清除。他试问两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是说呢，某甲他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救济途径？第二个是，他如果采取了这个提出救济途径之后，是不是能够获得救济？一样都是一个两个非常典型的问题，非常典型的问题。那这里呢有三个函第一个函呢，我们就简称我那时候忘记怎么讲了就简称 A 函A 函呢，它是命清除的处分那 B 函呢，是什么呢 ？B 函是这个应该是一个告诉他什么一定要在两周内清除嘛，限期清除。C 函呢，简单来讲就是要他缴纳费用，缴纳费用。好，那这三个函呢，一路上我们就其实走过来，我们应该对这三个函的理解呢，应该都有一定的这个一定的程度了，所以这个应该都为这个等于说对大家来讲应该都不是什么很难的问题，只是说呢，这个是经过提醒的结果了如果大家之后在考试的时候遇到像类似这样的题目，你再去区分大家懂得区分说它是在什么样的阶段里面那这三个函呢，我们这样整理出来说就很清楚了A 函呢，它是一个下面处分，一个下面处分。命他清楚，命这个某甲要清楚。那 B 函呢？这个限期清除，现在两个月之内清除，那不然的话就要委托给这个民间公司代为清除。这样的一个表示呢，很简单，就是告诉你一定的期限，那你不在这个期限之内你不去履行的话呢，就有一定的结果。那这样的一个表述呢，很简单，不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告诫，一个告诫。那告诫呢，当然它其实也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性质，我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那它的性质呢，应该是执行处分，执行处分。当然呢，你也不如果要区别期限的话，你也可以把刚刚这个 A 函呢，把它称为是一个这个基础处分这个我想只要能够区别就可以。那另外 C 函呢，我们要求人家呢要缴纳一笔这个代履行的费用这样的一个函呢，事实上它也是一个行政处分那就是一个执行处分就直接讲就可以执行处分。那第一个问题呢就非常简单他就说那要如何救济？要如何救济？那这里呢，其实理论上来讲，我们对三个部分都可以救济，对不对？对第一个函呢，我们要救济的话，我们可以提起一个什么？提起一个这个撤销公讼，就是包含撤销书院和撤销诉讼，撤销争讼。那第二个函和第三个函呢，就是 B 函和 C 函呢，其实呢，你可能那个步骤就要稍微迂回一点你要先提出什么？提出异议，那异议完之后呢，还是什么？还是诉讼，这个撤销诉讼，撤销争讼，还是争讼啊？因为这两个都是行政处分的性质所以它还是要先经过这个书院的这个先行程序大概是这样子。好，那 A 函、B 函、C 函，我们大概知道它的一个救济途径之后当然呢，一开始在设计这个问题的时候还会面临到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当时呢，在97年之前呢，事实上后面这段可能没办法做所以这里呢就会有一个小小的 在像类似这样的一个执行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陷阱啊，就问你说呢，哎，那你后面呢、可不可以赠送？你怎么答？哦，这变成是一个争点。不过呢，在1997年这个决议做成之后，当然整个问题呢就会比较明确，哦，就是说呢，整个还是可以赠送哦。在引用的时候呢，那你还是可以去引用这个1997年的决议。好，这比较简单，第一个部分。好，那这边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呢，你要去区分什么？区分基于处分还有执行处分，你要知道你的异议程序是针对执行的这个部分来这个做设计的。好，这不要忽略。好，那第二个问题呢？他为什么？他问说啊，哎，那某甲他做的就是他使了这个金蟾脱壳之计，哦，他把这个土地呢，把它移转给他自己的儿子了。那这个时候，某甲他提出的行政救济能否获得救济？换句话说呢，这边我们第一个问题只是讲到说他怎么去打官司啊，那再来真正的重头戏所在哦，就是说呢，哎，他是不是可以他的诉讼呢？是不是真的有理由？哦，是不是真的有理由？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把土地呢移转给他的儿子某乙，哦，移转，哦，这跟我们刚刚讲到的行政法上的义务继受呢有这么一点关系，好，哦，这么一点关系。好，我们先讲哦一个基本的观念，我们在行政法上的责任呢，好，讲到责任哦，有可以分成两种哦，两种。那这个责任到底指的是一个抽象的责任呢，还是怎么样？我们等一下再说。我们先讲。我想大家都听过两个东西，一个叫行为责任，一个叫做状态责任。状态责任，这边讲这个责任哦，其实当然你可以理解它，就是如果你要把观念弄得清楚的话，其实就可以理解成是刚刚我们所讲的一个抽象的责任。哦，这个抽象的责任，但是呢，在我们的学友讨论的时候呢，其实它好像并没有那么限，就是没有限缩的这么紧，它甚至会把它讨论到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个义务方面。哦，所以这个你在看这个前后文的时候，你在看一些书籍这一些文章的时候，你要看它讲到行为责任或状态责任这个责任呢，你还是要去稍微看再看一下。严格来讲，这个责任呢，它还是一个抽象责任，一个法规的一个抽象责任。但是有些人他会把它支撑到一个比较具体的义务上哦。但这点请大家呢再多做注意。那我们今天呢就以这个它是一个这个等于说，不管它是什么是种具体的或者是抽象的责任呢，哦，其实都一样哦，都一样。那我们今天就是我先忽略掉哦这个责任部分，它到底是具体或抽象哦，因为原则都是一样的。好，那行为责任跟状态责任讲的是什么呢？哦，行为责任它，顾名思义哦，是因为你的行为呢所引致的责任哦，因为你的行为所引致的责任。状态责任呢，是因为一定的情状哦所引致的责任哦。那行为责任像什么呢？哦，像什么叫行为责任？因为你一定的行为哦，比方说呢，今天你是一个这个核能，比方说你经营核能这个产业好了，那讲简单一点，你把一个核能的机具呢引到台湾来。这是一个行为责任，就是就很像我们可以连接到我们的刑法上的所谓保证人地位这样的观念哈，就是你说，通常来讲就是你有一个危险的行为啊，就是你今天呢，你的行为呢，好导致了一个状态的变更，好，比方说你引进了一个机具到台湾来，啊，一个核能机具，或者是你拥有的一个东西在这个在一定的场域里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求你一定有，因为你这个基于你的行为呢，哦，你必须要去负一定的责任啊，你要去看管它，把它看管好。那如果你没有把它看管好的话，你可能要负担相关的费用，或负担一定的行为不行的义务。那状态责任呢，其实它是一个物的责任。这个状态，因为我们是直接从德文翻过来，就出去蛋啊，但是它其实讲的是物的状态啊，物的状态。因为你拥有这个东西，你拥有这个物，哦，所以就有一定的责任。比方最简单的例子，就像土地，哦，土地。因为你有这一块地，哦，所以呢，你负有这个责任，哦，你负有这个责任，就是状态责任，哦，状态责任。那行为责任跟状态责任，不管你是什么，它其实呢，它所指涉的，哦，大家要首先要先厘清，我先给大家厘清的观念。哦，刚刚我们在上堂课讲到说呢，我们的代金或者是什么，像代理权的费用跟罚款呢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同样的，这边我们所讲到的行为责任跟状态责任呢，跟严跟处罚，大家先不要把它画上等号。有些书呢会把什么会把罚款呢跟行为责任呢画上等号，哦，画上等号，那其实呢不尽然正确，哦，不尽然正确。我们先给大家一个观念，不管是行为责任或状态责任呢，它其实呢都不以主观要件为必要，哦，不需要主观要件，哦，但是有些，哦，甚至有些教授，哦，有些教授他，这个在引用德国学说的时候都引错， 好的引述。其实行为责任跟状态责任呢，它并不用，比方说我们今天要求你要做一个行为责任的时候，好，其实我不需要去证明说你有一个故意或过失，不需要，我真的是不需要。那当然有些同学说，那你的行为，比方说你这个不慎，然后导致什么，那是另外好要处罚的问题，好要处罚的问题。我们要先有个观念，好，这个我先帮大家建立一下。比方说呢，那个女生啊，喜欢到东区去买衣服嘛，我很喜欢去东区逛，尤其是那种路边摊，哦，我蛮喜欢的。那去买这些衣服的时候，像一些违法摊贩，哦，那通常警察就会来，对不对？警察来，那警察来的时候怎么办啊？衣服你拿完之后就不要付钱，就可以走了，哦。那个我有些人就这样做，但是当然不是哦。比如说你警察来之后呢，哎，你通常看到警察只做一件事情，对吧？他开单而已，对不对？啊，开单，但是呢，就让他继续在那边摆摊。很多地方都这样，包含像永康街也是，永康街有一些小摊贩，其实我觉得它蛮精致的，蛮精致的一些这个路边摊。那警察来呢，大概也是这样，开一张罚单给他，然后就走了，那这样做对不对？严格来讲，这样警察这样做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从行政法第三面的角度来看，你在那边违法摆摊呢，其实警察应该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开罚单啊，第二件事情，你要把它驱走，你要把它驱散。为什么呢？这两件事情其实哪个比较重要？其实驱散是更重要的。因为我们在行政法上，我们在做行政行为的时候，我们关注的焦点不是在于说人民被罚多少钱，而是在于说我们这个行政秩序呢有没有恢复到一个合法的状态。这叫秩序行政的观念，秩序行政的观念。那这个我先建立起来，等到下一个讲义我还会讲到，那什么叫秩序行政？就是说呢，我要把一个行政秩序恢复到或保持在一个合法合理的状态。那所以呢，回到我们刚刚讲看这个小摊贩的例子，你看到一个摊贩之后，你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你必须要恢复一个合法的一个行政秩序。什么叫合法的行政秩序？就是在这条道路上面没有人敢摊贩，这骑楼上面是干干净，你可以走路可以走的，就可以走得很放心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才是我们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所要求的状态。至于说要不要开单呢，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两件事你同时都应该要做，甚至呢，你如果两个要选一个做的话，你应该选择是要把这个驱散走，那这个是一个什么？驱散这个行为就是什么？就是秩序行政，简单来讲就是恢复秩序的一个行为，恢复秩序的行为。那这边我们讲到的行为责任跟状态责任的观念呢，它其实就是在秩序行政底下的观念，它不是一种处罚的观念。这个我先帮大家呢先建立起这样一个观念，秩序行政。所以呢，大家之后再看到在去区辨所谓的行政法和其他的行政行为的时候，我想应该就比较不会有问题。有些人他其实到后来都没办法去区辨，因为什么代金跟罚款不一样？那为什么呢？什么东西的其他的这个，比方说驱散跟这个所谓的处罚，会不会一事不热罚，一行为不热罚的问题？其实都不会，处罚是处罚，那我要回复行政秩序又是另外一件事，甚至回复行政秩序呢，还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里我们讲到的行为责任和状态责任，它其实都是秩序行政的范畴，那它也都不要求主观要件，不要求主观要件。那我这边呢，先讲一个我们自己会用得到的观念，行为责任跟状态责任它的区别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在哪里？在于说呢，如果是行为责任，它是一个专属，基本上呢不移转。你的行为呢所导致的责任，你只要负责到底，你要负责到底。所以呢，往往这个行为责任呢，它不会计受了，不会计受，这是我们刚刚上一节课所讲的。那状态责任呢就不太一样，状态责任呢它会怎么样？它会随物移转，它会随着物，你知道状态责任是跟着物而来的，物的状态而来的，所以它会随物移转，随物转。这是状态责任跟这个行为责任之间的它的一个差别点所在。好，那进一步呢，我们再讲到的是，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了某甲呢，他把东西呢转给他的儿子，转给某乙，转卖给某乙。理论上而言呢，他这个跟着这个物的一些责任，比方说你要去清除这些土地上废弃物这些责任，甚至乃至于义务呢，都会随着土地的流转，都随土地的流转。所以原则上来讲，的确这个我讲说呢，我的土地已经给别人了，好像看起来呢，似乎是可以去免除这样的一个责任。为什么可以免除这个责任呢？因为这是状态责任，状态责任。 但是在实务上面这样做似乎有点怪怪，对不对？因为那这样的话，这个某甲案源就负责，为什么？因为他只要你转出去就没问题。那等到了某乙被开单等等，然后某乙只要在要被这个执行的前夕，我再把乙转回去给某甲。当然呢，中间牵涉到一些税的问题等等，是那是另当别论的。不过呢，可以借此而免除了很多的义务。哦，那这样的话似乎也不合理。所以呢，在实务上像有一个类似的案例，他就是行政机关就说啊，你这个部分，这个乙转的部分呢，如果有瑕疵的话，有瑕疵的话，当然呢，你的责任并不会乙转。有瑕疵的话，这个瑕在哪里呢？好像本案当中的瑕疵很清楚，很可能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民法第87条，这个所谓的通谋蓄意表示，通谋蓄意表示，这有可能，有可能。那如果我们可以主张说呢，这个行为，这个乙转的行为本身是有瑕疵的，甚至呢，可能它的效力整个可以被否定，那这时候呢，它的乙转还没有成功，那这样的话，它的责任应该还是停留在某甲身上。只是在实务上面成这个可以被主张的，不然原则上来讲呢，其实他把物移出去，他的责任就跟着移走。所以这题呢，到底某甲提出行政救济能不能获得救济？照我的观点，我的答案是不行，不可以，不可以这样做。不过呢，当然容有各位不同的答案，因为这里其实并没有讲那么的清楚，并没有把这个状况说死，并没有直接讲说这个是一个通谋虚伪的，只是说它是低价转卖，不过低价转卖就是爸爸跟儿子之间又是被处罚的前戏，然后又据你作为他免责的一个事由，各种可能的情况来判断的，大概就是通谋虚伪了。那之后呢，如果去当公务员的话呢，大概就是在判断这样的事情，不会有一件或当律师也是一样，不会有一件事情呢是100%确定的，有100%确定的事情不会找律师的，所以你永远在面对的都是一些不是很确定的事情，不是很确定的事情。那你要把这些不确定的事情呢拼凑出一个逻辑，你要做出你的决定，那才是真正一个这哪个地方啦、啊，就是也就是你的薪水高低的关键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只是我们先用这个题目呢，帮大家稍微先把我们刚刚讲的东西呢，稍微把它做一个统整，好，那再来呢，我们再看到这个看到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部分，好了，我们看到讲义的105页，105页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就这个部分，我们就先看题目就好，因为这边有些牵涉到行政法。我看105页和106页的分别14题和16题哦。那这里我就直接看16题哈，节省时间哦。16题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行政执行跟行政法呢会怎么样合并起来考的一个问题啦。他说一个药房，我们不用一个字一个字看，他有一个药房，他违反药师法的规定，他没有执照呢就营业，就营业。那这时候呢，其实国考里面最喜欢考的一个形式就是说呢，好，那第一个那如果我如果处罚这个药房的话呢，我要怎么处罚？我可不可以处罚一次、两次、三次？好，那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说，如果呢，这个我这个处罚完了之后，你还是不关门，我要怎么样让你关门？通常呢，这第一个问题都是问行政法的问题，可能是一行为不二法的问题，可能是牵涉到行为主体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会考你什么？就考你一个行政执行方面的问题，行政执行方面的问题，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这个表现的形式，就是我们就先看看就好。那之后我们看到行政法法里面这个行政法里面还会有一个同样的问题呢，再做讨论。那我们看到讲义的108页，其中的第十八题。第18题呢是一个，算是蛮有名的一个问题，它的题目的名称呢，我没有把它印上去了，它叫做翻覆的油罐车啦，这是一个我们行政在学行政执行法里面呢，只要讲到翻覆的油罐车，大家就知道讲什么东西，就是讲这个案例，这案例还蛮经典的，他说某甲呢，他是某个民营加油站公司的一个售货司机，后某日呢，甲驾驶公司的一个油罐车啊，就走在路上，结果呢，油罐车就倒了之后呢，就汽油就流出来了，然后后来呢，高速公路警察的某丙就闻讯，就是说呢，就立刻去处理，并且呢，委托民间业者呢，负责将这个翻覆的油罐车啊脱离高速公路，并且呢，将这个汽油呢清除掉，那这个几天之后呢，这高速公路管理局啊就通知这个乙呢领回汽车，并且要缴纳托运费呢、管理费，还有这个清除费。托运费和保管费大家都还算便宜啦，那是呢这个清除费啊已经是个天文数字。那试问呢，这个缴费通知书是否合法？ 那这个题目它这个关键在哪里？好，关键在于说，我们就直接看。如果我们已经建立好关于所谓即时强制的一个观念，我们这边讲的即时强制呢，当然指的是这种执行方法简化的即时强制。如果你观念有的话，这题其实一点都不难，好，一点都不难。这里是这样子哦，比方说呢，有一个虾米处分啊，一个应该这样讲哦，就是说本来应该是这样子哦。如果我们先想象一下，一辆油罐车翻覆哦，翻覆完之后呢，其实它的一个正常程序应该是命清除油渍。的油渍，以及呢，移至车辆，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状况啊。你车子翻了，我行政机关应该要求你立刻回复原状啊，回复这个高速公路呢是给通行的原状。好，那移至完之后呢，你还是不做，我就给你告诫，好，告诫。那告诫完还是不做的话，我要确定一个执行方法，好，确定。用什么呢？用代理行的方式，代理行，因为通常呢，这个行政机关它或许呢，它有这个移至的人力，但是它一定没有这种可以清除油污的这样的一个人才，所以它通常呢，一定会使用代理行。那我们就配合这个题目呢，我们就用好像代理行的方式，那最后呢，执行方法就实施了，实施呢，的确呢，就是用来业者啊，委托业者呢。来履行，好，履行，好，这是一般来讲，如果说这个案件呢，我们先不管其他的因素的话，应该要这样的流程才合法嘛，对不对？好，这个第一个你要依照我们行政程序法啊，行政执行法第27条的规定，好，然后第一个当然这个部分当然可能是有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啊，或者相关的道路交通法规，哦，如果你有一个危险物品弄在路上，或者是你造成这个道路通行的一个危险，你有一个这个恢复原状的义务，基于这样的一个这个义务呢，我们具体化成一个行政处分啊，我们能够告诫27条，然后呢确定执行方法的代理行的方式，依照我们行政执行法第29条的规定，啊，最后呢用代理行的方式去实施，哦，大概是一个很完整的流程，应该是这样。不过呢，在本案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马路上有油罐车翻覆，那第一个呢，这个司机啊，大概没办法清。再来呢，你要等到处分做完再告诫等等，大概呢都已经连环直播不知道几次了，大概呢这个可能交通部长都不知道下来几个人了，所以不可能这样做，所以呢一定会怎样？一定会用一个做法，就是执行方法的简化。怎么简化呢？因为这是一个什么情况急迫的情形，因为情况急迫，所以呢我省略掉这三个步骤，那中间就是因为什么情况急迫？情况急迫。那这个情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即时强制，就是执行方法简化的即时强制。那这个即时强制呢？后面就是进入到一个实施的阶段，就是用代理行的方式，代理行的方式。那这一题里面为什么它这样看起来都很简单的啦？都很简单的。那所以你既然代理行的话呢，你要求费用当然是合法的，那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为什么特别提这个问题？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回归到一开始我们提到这个执行方法强化及强制，还有所谓的我们底下提到的36条以下的执行强制的区别的时候呢，其实啊，在那个年代呢，很多学者提到现在为止都有学者，他分不太清楚说这个有关于那两种执行强制有什么分别。所以他就很机械的就说呢，我们的执行方法就是直接强制、间接强制，还有即时强制，即时强制三种。那既然有这三种是独立平行的区分，那怎么可能有个即时强制又有个代理行？因为这代理行的部分呢，应该是间接强制嘛，应该是不搭嘎的东西，不过呢，其实我们如果扬弃这样的一个见解，那我们采取一个目前来讲，我们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的这样的一个理解方式，应该都很简单。其实所谓的即时强制，它也可能用代理行的方式来做，并不是说呢，一旦即时强制或者一旦的情况急迫的情形，行政机关就一定要自己亲手做，不一定，但我想大家应该可以理解这个观念，因为行政机关像以公路主管机关来看的话，他还不见得有这个人才可以立刻做这样的一个油渍的清除，所以这个题目呢，其实是一个算是 回到我们之前的讲到的这一个有关于行政这个所谓的即时强制的一个两个意义，然后其中的一个意义就是所谓的执行方法转换即时强制。那在即时强制里面呢，这种即时强制的性质呢，就不能够跟我们的直接强制、间接强制呢等量齐观。这是我们在这题里面呢所强调的。那相关的一个细节的部分，我再请大家呢再去看后面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补充就可以，问题应该不大。那其中呢，像讲义的111页，一个这个去年的律师考题，这个律师考题其实蛮简单的，其实蛮简单的。如果你只要知道一些相关的观念，我想这题就难不倒各位。比方说，那其实有某一个人的欠税有50万嘛，那之后被行政出境，被行政出境，然后之后呢，那就依照了行政执行法第9条规定的声明异议。那声明异议呢，这时候就第一个就问你说啊，这个 A 函的法律性质是什么样的一个行政行为啊？那这个部分呢是行政处分，这个执行处分，我想这个问题不大。那再来是异议，如果说你决定不服的话呢，是不是可以提起行政救济？这个问题呢，当然是更简单的，因为我们跟大家讲过，97年这个最高行政法院的决议，已经就此已经这个有非常明确的一个见解，非常明确的见解。那这个我是直接看到第4，因为第3的部分牵到是行政诉讼行政责任的部分。那第4，包括第4是他问了说，如果我们在行政执行法第9条增订的一个执行机关的直接向你转告做成国会异议的一个决定之后，义务人呢不得再声明不服。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就是一开始呢行政院版的送到立法院版的文字，这部分呢是不是违宪？我认为呢应该会有违宪之余啊，大家当然可以讨论一下，是不是有我们的宪法第16条。这个过度侵害的问题，那我认为结论上应该是会的，应该是会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问题，这种行政执行的问题，像这样问题反而简单了，它已经很明确的界定，整个问题是限于这个行政执行的层面。不过我比较担心的是呢，如果各位遇到的是比较这个混合性的问题，尤其像刚我看到 A 函、B 函、C 函。这个问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才是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尤其是像如果用时事来考的话，比方说呢讲简单一点，美牛事件，或者是呢像最近又好像又有一些慢慢又有一些个别案例的，像这个塑化剂的事件，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什么，都是这个比较时事的。那时事的部分，像这样的问题呢，可能牵涉到从技术处分从命下架或命不得进口，一直到后面的销毁，就从处分一直到执行，那这时候你就要去很清楚的区分到底哪一个阶段哪一个行为是什么样的性质，才能够去选用相对的一个这个救济途径，那这点是请大家要注意的。那我们先回到讲义的看到这个86页，86页这里我们讲到的即时强制，像刚刚讲到三聚氰胺这个事情，其实这个塑化剂的事情，其实那个我那时候听到一些有一个厂商的客户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做食品业的，餐饮业也蛮大的一个餐饮业。他跟我讲说呢，其实他不怕美牛，他不怕美牛的事件，他也不怕什么是禽流感。他说呢，其实美牛和禽流感对他的冲击都不大，因为台湾人呢，他其实很勇敢的，非常勇敢，他不会怕这些事情。真的就是风头过了，我想在座各位最近不敢吃牛肉吗？会吗？可能会盯了一两天呐、然后跟大家去凑凑热闹说不要吃。最后还是吃的，对不对？如果我今天我跟你说带你去闯门台塑，带你吃到饱，你会不会跟我去吃？我看还是有可能跟我去吃嘛。那但是呢，他说，但是那个塑化剂杀伤力就很大，所以他们的饮料这部分杀伤力就很大。因为呢，男生不怕死但是就怕被人家看不起，懂意思吧？因为是塑化剂之后，男生就会有一些地方就会比较萎缩一点，所以呢，这个他就说男生这个对这个比较敏感一点，所以他就很明显。感觉到它的饮料这个部分在塑化剂那个期间男生买就很少，就很少。然后我自己有弟弟也是嘛，他就很重视这个东西，所以他那时候本来每天都一定要喝350来，那阵都什么都不喝，就是担心自己的这个之后被他看不起，就是所以大家男生就再跟大家讲一点，就是说当男生因为常常会在厕所里面遇到我就跟我打招呼嘛，我觉得是很好，就是我不会在乎这件事情。真的，我是讲真心话。但有些老师呢，其实他刚打招呼也无所谓，没有关系。但是你要切记一件事情，就是呢，比方说一个老师已经在那边上厕所，已经在那边开始动作了。那你在加入的时候呢，你拜托你等到他就是上完之后，你再离开。你不要呢比他早到，又比他早走。这样的话呢，他有些老师呢，有一个老师就特别跟我讲过，说学生没有礼貌。就是看不起我是不是啊？觉得我就是已经没有力来怎么样？ 我就很在乎他说我老师怎么样。所以那男生上厕所的时候呢，就是你遇到那个长辈，第一个你可以不用跟他打招呼，因为在厕所里面其实是不用做这些事情的。那你要打招呼也无所谓，台湾没那么严格啊。但是如果你要去上厕所，拜托你等到，就算他尿得很慢你等他一下，不然的话你就先在外面等一下，你就不要进去尿，等之后再说，拜托你盯一下就尿完也撞的样子不要让他这种不好的印象。因为我已经听过不止一个人这样讲，就说啊，学生都没有礼貌，上厕所的时候就这样，我旁边就这样子很快速的，因为老人家会比较稍微慢一点，然后这是不争的事实哈，好吧？那来的86亿以下的即时强制，那这个即时强制上，这边有注明说的是，这是现行我们的行政执行法上面的即时强制。好，那这个即时强制它的一个本质上的意义呢，当然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我跟大家讲过，我以义务违反为前提，我不管你有没有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反正呢，我就是给你这个，你主要为了要排除一定的危险，为了一定公益上的理由，所以呢，我要做即时强制。好，就即时强制。那这个跟我们刚刚黑板上这边所讲的，因为基于情况急迫，省略掉一些行政执行的步骤，那就不太一样。因为像不管是我们之前执行义务的执行，或者是行为不行为义务的执行，那这边我们讲到行为不行为义务的执行，它其实都是以义务违反作为前提的。但是呢，我们今天这边看到的这个即时强制呢，不是以义务呢违反作为前提，它是一种什么？它是一种这个为了公益的一种行政上的一个这个强力的介入手续，所以它的一个适用的一个可能性当然是相对来讲比较低一点比较低一点。所以呢，像比方说一个人呢，他喝醉了酒在路上走来走去台湾还好，台湾这个喝醉了酒走来走去呢，大概还除非你被车子压死，或者是呕吐，然后这个怎么样？其实不然的话，其实你的这个问题都不会太大。不过呢，如果说你在这个在比方说比较冷一点的国家那比方说像这个大陆来讲很多人都是因为喝了酒之后呢，慢慢出去之后就倒在路边，然后呢，隔天发现的时候已经冻成冰块了因为他愿意救他嘛，更又暗。那所以呢，看一个酒醉人在路边摇摇晃去摇摇晃去的时候，你会把他救下来。这时候他有没有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可能没有，他可能就走在骑楼上面然后呢就在那边晃来晃去，他也没有做什么，但是呢，你还是把他救起来。然后把它做一定的管束之后，再把它放走。那这时候其实你要做的其实并不是因为它违反了什么义务，你去做执行，而是你去为了公益的考量，为了各种方面的一些顾虑，所以你做了这件事情。所以这本质上来讲，跟我们所讲行政执行的是几乎可以说是两回事了。可以说两回事好，那你看它的要件，它要件就是为了阻止犯罪，为了阻止危害的发生，或为了避免所谓的急迫的危险急迫危险，而且有这个及时处置的必要，这是即时强制它的要件所以它根本不涉及到说呢，一定你要违反一个行政法上的义务这是非常不同的一点。那执行的方法呢执行的方式这是规定在我们的36条的第二项以下，我们直接看到87页这里就可以分成对人、对物和对建筑物的部分。对人呢，包含像什么？比方说这个刚刚讲到酒醉嘛，疯狂或者是酗酒迷醉如果不管束他呢，不能救护其生命、身体的危险及预防他人生命、身体的危险者然后什么意图自杀什么自杀有没有违反什么行政法上的义务？没有了没有。那比方说呢，像这个暴行或斗殴，暴行或斗殴当然有可能会有一些义务上违反的，有些社会法的问题等等不过呢，这重点不在于他有没有违反义务，而在于说呢，只要你有在那边打，即使你是正当防卫或什么的。那我要为了要安全，我把你救下来或者是其他呢，必须有救护或有害之公共安全之余者那对物的部分呢，只有一些危险物品比方说呢，像军器这个凶器或其他的危险物为了这个预防危害的必要，我们扣留之这个军器本身这个凶器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危险就是一个危险那时候我有几个同学差点就是在当兵的时候就吓掉，为什么吓掉？他男生当兵应该也背过刺枪刺刀就背起来之后刺刀就是理论上你要背好，然后不要持好，或者不要拉好那个背带，你要让那个刺枪是在架你的状况直直的状况。那有些人他就懒惰他就会松开，就会变这样子，会变这样。那你都这样就算了，问题是他就是突然会这样子，所以是排在一个人的后面，就是直接就往我身上打，往我脸上打，还要闪快那个刺刀当然都有刀鞘了，不过还是很尖那好几次。那个里面有发生打架什么，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前面的人太白目把那个手松开把那个刺刀往人家身上砸了之后，后面的人就往前面的人屁股踹，完踹之后两个打架当然这些都回报出来就跟据说明到跟长官有些冲突这样子一样都回报出来，因为很丢脸，很丢脸，所以不会报。那 这个，所以你用这样的一个东西，你大家知道，就是它危险性大，所以呢，你一定要给它做一些什么，做一些管制，这是对物理强制、即时强制，应该蛮简单哦，对，大家都可以理解。那再是对于建筑物本身的即时强制，哦，对于建筑物本身哦，因为对建筑物表示，因为遇到天灾啊、事变或交通卫生的一些安全的一些顾虑等等的，你也可以去使用、处置或限制使用。那最应该说之前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呢，是在高雄捷运哦，在盖的过程当中呢，哦，在盖那个西子湾线的时候，有一度呢，哦，因为地层下陷的关系，有几户民宅就整个陷下去，哦，陷下去。那这时候呢，你说这个民宅它是不是有？它这个民宅的所有人有没有在行政法上的义务？没有，哦，没很无辜啊，对不对？他很无辜。那这时候呢，我还限他使用他的建筑物？为什么限他使用他的建筑物呢？因为这个对为你的安全着想，哦，那甚至要把它拆掉，以免呢它倒塌之后影响到后面的房屋，或者是影响到整个工程的一个结构，哦，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对它做一些处置。那不管是对人、对物，或是对建筑物的一些即时强制，它都可能会牵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会导致人有人有特别牺牲啊，哦，有人他会有损失。比方说呢，像我们所讲到的，我们把一个围楼拆掉，这围楼可能不是因为当事人本身的因素造成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给他什么？给他损失补偿。哦，给他损失补偿，所以在讲这个讲义的88A 这里面到了行政执行法第41条的规定，可以什么给他做损失补偿。那这时候呢，就可以从41条其实就可以明白的揭示出呢，我们36条以下的即时强制跟我们刚刚所讲到的金钱义务的执行、行为不行为义务的执行，两者是一个最大的区别点。我们想想看哦，如果一个人你是因为你自己义务的违反被执行的，会不会有所谓的补偿的问题？不可能的，啊，哦，不可能，没有给你收钱就不错了，还给你什么这个补偿？那这里呢，就这边所谓的损失补偿，当然是因为什么？因为行政机关做这些措施，可能对你来讲会有一些什么？会有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呢，会给你一些补偿，好，哦，给你一些补偿。那这部分是这个最为什么有人讲说36条以下应该独立成另外一部法律，或者是说呢，应该把它合并到我们的警察职权行使法的相关的规定里面，哦，就是有它的道理存在，而不是以这个义务的违反，哦，作为前提的。好，这是几个哦，大概看到了几个重点啊。后面这个即时强制的一个法律性质，当然大部分是行为啦，哦，不过其实呢，也不排除它有这个法律行为的可能性哦。这部分就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哦，就可以哦。好吧，那有关于行政执行的部分呢，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先看到这边。那后续有些题目呢，我会到这个行政法这里呢，再一并的跟大家说明。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然后晚上再继续。哎，你看我是不是已经奇怪了？今天着魔了，糟糕！对不起，对不起，好吧，那就当做已经晚上了，好了，我们继续下去吧。好，那还是最近都没有喝，里面喝酒啊，奇怪了，好吧，真是太糗了，因为要被记上一盘。有一次我记得哦，上次发生这个事情是我在讲第二轮的时候，第二轮上课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课应该是在9:40结束，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是在8:40的时候就看9:40，然后我就放大家回家了，就后来就被那个我们班那个就是那个教务就念了，就说哎，你怎么把学生提早放回去？我那时候还意会到这个问题，啊，我就不当得力这样子，不好意思，好吧，那我们看到即兴刚讲义的第五回哦，刚刚这里我已经5:30，就感觉上好像是有点那个。有雾气沉沉的感觉的哦，因为雾气。好吧，那看这个行政作用法，关于行政法的这个部分，那回顾一下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即时强制哦，即时强制。那不管是即时强制，或者是我们所讲到的像这个义务违反违天的即时强制这些东西呢，其实它都跟我们的行政法有一个本质上一个很大的差异存在，就是在于说有没有制裁性，有没有制裁性。那更不用讲我们刚刚所看到这种不以义务为本的行为，其实强制它根本就跟行政法可以说是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区别呢，更是这个我想应该是更是清楚，更是清楚。那像比方说对一个酒醉的人，那当然呢，对酒醉的人呢，像我们最近好像听说有研议要立一部法叫做酒害防治法，我们也有现在有烟害防治法嘛，然后另外还有因为知道叫州处除三害，三害是酒害、槟榔害和烟害。所以呢，这个酒害和槟榔害的听说都在演绎，酒害防治法还有槟榔害防治法。 哦，这个所以要大家要趁这个，如果要喜欢喝酒的人呢，就要趁这个开放式法出来之前，赶快喝一喝啦，不然的话就喝不到了。哦，那这个酒这个东西呢，其实好像我有个学弟哦，那时候因为实习期满哦，所以呢这个老板就请他喝个酒，就是请他就是出去吃个饭，然后呢就喝一点点小酒。那这个人呢也很有趣哦，所以大家要记得，不管男生女生都一样哦，不会喝酒就不要喝，没有关系哦，没有关系，不要硬撑。那个学弟呢就硬撑了，哦，硬撑了之后呢，结果我就把他送回家了，哦，因为呢我是不会醉，哦，所以我要把他送回家，清醒的要把酒醉人送回家，这是基本的一个原则哦，也大家要把它记住。但是呢，男生尽量不要送女生回家，因为花天底下，哦，女生的话就是不然的话就是两个男生以上，或者是有两个女生，就是比较单独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好，那送学弟回家路上呢，就那个就坐计程车嘛。那时候我已经有预感，所以就放了三个塑胶袋在我的包包里面，到时候呢，还会有一些。果然好，到了已经到了公馆那边的附近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吐了。然后拿第一个塑胶袋给他，然后呢，他吐完之后有一个非常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去原谅他的一个动作，就是他吐完之后把那一包就递给我了，非常的给你。好，算了，就忍下来，就把他拉着，我就拿着一包热热的东西，然后呢就开始吐了，我就给他第二个塑料袋，然后呢他就吐了，然后就第二包给我。他前面的司机就很抓，有两包吐在身上，他身上。